近日，成综合大学化学系催化剂研究所的科技人员近日按照我们的方式开发了灵活消防剂、泡沫灭火剂和液体灭火剂。这次开发的灵活消防剂是一种国产制品，其泡沫形成能力和泡沫稳定性高，灭火效果良好，可以利用于各种火灾。